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混任务和微任务，不是所有的任务都是一个待遇的。在前面几篇文章中啊，我们介绍了消息队列，并结合消息队列介绍了两种典型的 Web API Set Timeout 和 XML HTTP Request。通过这两种 Web API，让我们搞清楚了浏览器的循环系统是怎么工作的。不过啊，随着浏览器应用领域的越来越广泛，消息队列中这种初时间颗粒度的任务已经不能胜任部分领域的需求了，所以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技术——微任务。微任务可以在实时性和效率之间做一个有效的权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微任务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基于微任务的技术有 Mutation Observer、Promise 以及以 Promise 为基础开发出来的很多的其他的技术，所以微任务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了解其底层的工作原理，对于你读懂别人的代码，以及写出更高效的代码、更具现代化的代码，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有了微任务，也就有混任务。那么这两者到底是什么区别呢？它们之间又是如何相互取长补短的呢？前面我们介绍过了啊，页面中大部分任务都是在主线程上执行的，这些任务包括了渲染事件，如解析度嘛，然后计算布局、绘制等等，还有用户的交互事件，比如点击鼠标。页面滚动、放大、缩小等等，还有 JavaScript 脚本执行的事件，最后还有 I/O 事件，如网络请求完成的，然后文件读写完成的事件等等。为了协调这些任务有条不紊的在主线程上执行，页面进程引入了消息队列和事件循环机制。渲染进程内部会维护多个消息队列，比如延迟执行队列啊和普通的消息队列。然后主线程会采用一个 for 循环，不断的从这些消息队列里面取出任务并执行任务。我们就把这些消息队列中的任务称为混任务。消息队列中的任务是通过事件循环系统来执行的。这里我们可以看看 WebWG 规范中是怎么定义事件循环机制的。由于规范需要支持语义上的完备性，所以通常写的比较啰嗦。这里我就大致总结一下 WebWG 规范是如何定义事件循环的。它是这样的啊，先从多个消息队列里面取出一个最老的任务，这个任务就称为 oldest task，然后循环系统记录任务开始执行的时间，并把这个 oldest task 设置为当前正在执行的任务。当任务执行完成之后啊，删除当前正在执行的任务，并对应的从消息队列里面删除掉这个 oldest task。最后统计执行完成的时长等信息。以上就是消息队列中混任务的执行过程。通过前面的学习，相信你已经很熟悉这套流程了。混任务可以满足我们大部分的日常的需求啊。不过啊，如果有对时间精度要求比较高的需求，混任务就难以胜任了。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混任务难以满足对时间精度要求较高的任务。前面我们说过啊，页面循环事件、各种 I/O 完成事件、执行 JavaScript 脚本事件、用户交互事件等，都随时有可能被添加到消息队列里面。所以，添加事件是由系统操作的，JavaScript 代码不能准确地掌控任务被添加到消息队列中的位置。控制不了任务在消息队列中的位置，所以就很难控制任务开始执行的时间。为了直观理解，你可以看文中示例代码。我们执行这段代码，我们的目的是想通过 set timeout 来设置两个回调任务，并让它们按照前后顺序来执行，中间不要再插入其他的任务。如果这两个任务中间插入了其他的任务，就很可能会影响到第二个定时器的执行时间了。但实际情况是我们不能控制的。比如你在调用 set timeout 来设置回调任务的间隙，消息队列中就很有可能被插入很多系统级的任务。你可以打开 performance 工具来记录下这段代码的执行过程，也可以参考文中我记录的图片。set timeout 函数触发的回调任务都是混任务，如图中左右两个黄色的块就是 set timeout 触发的两个定时器的任务。现在你可以重点的观察图中间浅红色的区域。这里有很多一段一段的任务，这些任务都是被渲染引擎插在两个定时器中间的任务。试想一下，如果中间被插入的任务执行时间过久的话，那么会影响到后面的任务执行了。所以说啊，混任务的时间颗粒度比较大，执行时间间隔是不能精确控制的，对于一些高实时性的需求就不太符合了，比如后面要介绍的监听 Doom 变化的需求。在理解了混任务之后，下面我们就可以来看看什么是微任务了。在上篇文章中，我们介绍过异步回调的概念，其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把异步回调函数封装成一个混任务，通过添加到消息队列尾部，当循环系统执行到该任务的时候，执行回调函数。这种比较好理解啊。前面我们介绍的 set timeout 和 XML HTTP request 的回调函数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的。第二种方式的执行实际是在主函数结束之后， 当前混任务结束之前执行回调函数，这通常是以微任务的形式体现的。那么这里说的微任务到底是什么呢？微任务就是一个需要异步执行的函数，执行司机在主函数执行结束之后，在当前混任务结束之前。不过要搞清楚微任务系统是怎么运转起来的，就得站在 V8 引擎的层面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当 JavaScript 执行一段脚本的时候，V8 会为其创建一个全局执行上下文。在创建全局执行上下文的同时，V8 引擎也会在内部创建一个微任务队列。顾名思义啊，这个微任务队列就是用来存放微任务的。因为在当前混任务的执行过程中，有时候产生了多个微任务，这时候就需要用这个微任务队列来保存这些微任务了。不过，这个微任务队列是给 V8 内部使用的，所以你无法通过 JavaScript 来直接访问的。也就是说啊，每个混任务都关联了一个微任务队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分析两个重要的时间点：微任务产生的时间点和执行微任务的时间点。我们先来看看微任务是怎么产生的。在现代浏览器里面，产生微任务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使用 Mutation Observer 来监控某个 DOM 节点，然后再通过 JavaScript 来修改这个 DOM 节点。或者为这个 DOM 节点添加、删除部分子节点，当 DOM 节点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会产生 DOM 变化记录的微任务。第二种方式是使用 Promise，当调用 Promise 与 Server 的时候，或者 Promise Reject 的时候，也会产生微任务。通过 DOM 节点变化产生的微任务，或者使用 Promise 产生的微任务，都会被 JavaScript 引擎按照顺序保存到微任务队列里面。好了，现在微任务队列里面有了微任务，那么接下来就要看看微任务是什么时候被执行的了。通常情况下，在当前微任务中，JavaScript 快执行完成的时候，也就是 JavaScript 引擎准备退出全局执行上下文并清空调用站的时候，JavaScript 引擎会检查全局执行上下文中的微任务队列，然后按照顺序执行队列中的微任务。WhatWG 把执行微任务的时间点称为检查点。当然了，除了在退出全局执行上下文的这个检查点之外，还有其他的检查点，不过不是太重要，这里就不做介绍了。如果在执行微任务的过程中啊，产生了新的微任务，同样将该微任务添加到微任务队列里面，V8 引擎会一直循环执行微任务队列中的任务，直到队列为空才算执行结束。也就是说，执行微任务过程中产生新的微任务，并不会推迟到下个混任务中去执行，而是在当前的混任务中继续执行掉。为了直观的理解什么是微任务，你可以参考下面我画的示意图。由于内容比较多，我将分为了两张图。该示意图是在执行一个 Path HTML 的混任务，在执行的过程中遇到了 JavaScript 脚本，那么就暂停解析流程，进入 JavaScript 的执行环境。从图中可以看到啊，全局上下文中包含了微任务列表。在 JavaScript 脚本的后续执行过程中，分别通过 Promise 和 Remove Child 创建了两个微任务，并被添加到微任务列表中。接着 JavaScript 执行结束，准备退出全局执行上下文，这时候就到了检查点了。JavaScript 引擎会检查微任务列表，发现微任务列表中有微任务，那么接下来依次执行这两个微任务，等微任务队列清空之后，就退出全局上下文。以上就是微任务的工作流程。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啊：微任务和混任务是绑定的，每个混任务在执行的时候会创建自己的微任务队列，微任务的执行时长会影响到当前混任务的执行时长。比如，一个混任务在执行过程中产生了100个微任务，执行每个微任务的时间是10毫秒，那么执行100个微任务的时间就是1000毫秒。也就是说，这100个微任务让混任务的执行时间延长了1000毫秒。所以你在写代码的时候，一定要控制住微任务的执行时长。在一个混任务中，分别创建一个用于回调的混任务和微任务，那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微任务都早于混任务执行。现在知道了微任务是怎么工作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微任务是如何应用在 Mutation Observer 上的。Mutation Observer 是用来监听 DOM 变化的一套方法，而监听 DOM 变化一直是前端工程师的一项非常核心的需求。比如很多 Web 应用都利用了 HTML 和 JavaScript 构建的自定义空间。与一些内置的困件不同，这些困件不是固有的。为了与内置的困件一起良好的工作，这些自定义的困件必须能够适应内容的更改、响应事件和用户交互。因此，Web 应用需要监控 DOM 的变化，并及时的做出响应。虽然监听 DOM 变化的需求是如此之重要，不过早期并没有提供对 DOM 监听的支持，所以那时候如果要观察 DOM 是否有变化，唯一能做的就是能循检测，比如使用 set timeout 或者使用 set interval 来定时检测 DOM 是否有改变。 这种方式简单粗暴，但是会遇到两个问题：如果能循的间隔时间设置过长的话，动物变化响应不够及时；反过来，如果能循时间间隔设置过短，又会浪费很多无用的工作去检查动物，会让页面变得低效。直到2000年的时候啊，引入了 mutation event。mutation event 采用了观察者的设计模式，就是当 DOM 有变化的时候，就会立即触发相应的事件。这种方式属于同步毁掉。采用了 mutation event 解决了实时性的问题，因为 DOM 一旦发生变化，就会立即调用 JavaScript 接口。但是也正是这种实时性造成了严重的性能问题，因为每次的 DOM 变动，渲染引擎都会去调用 JavaScript，这样会产生较大的性能开销。比如利用 JavaScript 动态创建或者修改了50个节点的内容，就会触发50次毁掉，并且每次毁掉都需要一定的执行时间。这里面我们假设每次毁掉的执行时间是4毫秒，那么50次毁掉执行时间就是200毫秒。若此时浏览器正在执行一个动画效果，由于 mutation event 触发的毁掉事件，就会导致这个动画产生卡顿。也正是因为使用 mutation event 导致页面的性能问题，所以 mutation event 被反对使用，并逐步从 Web 标准事件中删除了。为了解决 mutation event 由于同步调用 JavaScript 而造成的性能问题，从 Doom 4开始推荐使用 mutation observer 来代替 mutation event。mutation observer 的 API 可以用来监听 Doom 的变化，包括属性啊、节点的增减啊、内容变化等等。首先啊，mutation observer 将响应的函数改成异步调用。可以不用在每次 Doom 有变化的时候都触发异步调用，而是等待多次 Doom 变化之后一次触发异步调用，并且还会使用一个数据结构来记录这期间所有的 Doom 变化，这样频繁的操纵 Doom 也不会对性能造成太大的影响。我们通过异步调用和减少触发的次数来缓解性能问题。如果采用 set timeout 创建混任务来触发毁掉的话，那么实时性就会大打折扣，因为上面我们分析过了，在两个任务之间，可能会被渲染进程插入其他的事件，从而影响到响应的实时性。这时候微任务就可以上场了。在每次 Doom 节点发生变化的时候，渲染引擎将变化记录分装成微任务，并将微任务添加到当前的微任务队列里面。这样当执行到检查点的时候，V8 引擎就会按照顺序执行微任务了。综上所述啊，mutation observer 采用了异步加微任务的策略，通过异步操作可以解决同步操作的性能问题。使用微任务解决了实时性的问题。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首先我们回顾了混任务，然后在混任务的基础之上，我们分析了异步毁掉函数的两种形式，其中最后一种毁掉方式就是我们通过微任务来实现的。接下来我们详细分析了浏览器是如何实现微任务的，包括了微任务队列、检查点等概念。最后我们介绍了监听 Doom 变化技术方案的演化史。从能循到 mutation event，再到最新使用的 mutation observer。mutation observer 方案的核心就是采用了微任务机制，有效的权衡了实时性和执行效率的问题。下篇文章我会从 promise 产生的动机来分析 promise。这需要一定的 promise 基础。所以今天给您留的作业是要搞清楚 promise 的工作原理，弄清楚文中代码的输出结果，并解释其原因。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